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美。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要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好啦，好啦，咁啊，翻嚟啊，静啲啊，呢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现场有文昌，有暂时有金大师啦， 有 新马 唔喺度， 有新马 会俾人 扑 噶啦， 而家云端起义好劲啊，阵容， 因为阵间其实系仲有嘉宾嚟嘅，咁啊，嗱，讲一讲先啦，咁啊，其实今日好多嘢讲嘅，咁啊，所以我哋要把握时间， 我哋请到古海云道嘅明主， 我哋三节啊，咁啊，第一节咧，我哋想讲一讲嗱，当然飞机。呢單嘢全程都講緊陣，我哋第二節都會講。第一單嘢我想講講啦，其實上個禮拜咧，我都率先喺禮拜六嘅朝頭早咧，我就 cap 咗鄭雨石咧喺禮拜五嘅 D110 級自由風五點半時候嘅一個聲帶嘅。咁啊，佢就話咧內容就係鄭雨石咧就接受阿劉世良啦、邝明轩同埋阿林志深嘅訪問啦。佢就好灰嘅，佢就话占中其实是一个象征式嘅抗争，占中就唔能够改变冇民主呢个现实，咁点呢？其实只能够等中国变。第二，对普选咧，佢一直都冇乐观过。第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香港人能够讲能够做，忠实于自己咧，大概都系咁嘅啫。好啦，跟住佢就讲一样嘢，就话我自己都系稍尽绵力啦。呢几年我都搞咗个华人民主书院啦，推动国内嘅政治教育工作，能够做嘅。做多少都叫做咗少少啦，吓、啊、就系、是、讲一啲段咁嘅嘢。 新比，我想问少少嘢， 系 就系、是、呢个郑雨石接受阿邝明轩佢哋嘅访问嘅时候咧，佢系以翻真普联嘅主席嘅身份， 真普联主席， 哦咁啊仆街啦，咁样 同埋佢就叫人哋唯有继续透过不断嘅非暴力抗争去争取。咁我嗰陣時就好興，我點解 cap 出嚟？我嗰日其實我星期五嘅五點半已經聽到，我就話吓唔係啊嘛，你講乜嘢？喂，你作為 但你今日定琴日啊？個咩？死啦！屌三字仲有個乜鳩嘢成咧出嚟個肥仔？ 陳建文 唔係陳建文，仲有個 朱木 唔係 三字咪朱木戴耀廷， 戴耀廷係啦，戴耀廷仲話。希望嗰、那个 睇下戴耀廷嗰阵间讲俾你听，因为我问嗰位 100 我寻日代表花生台啊，我答咗花生台个名，我走去问戴耀廷嗰个阵间讲，唔好穿桥住。咁我就嗰日喺度讲，喂，你屌你郑雨石，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面对普选最后尾系俾共匪落闸嘅，喂，所有民众希望幻灭嘅时候，你同我哋讲，至少我作为知识分子，我叫行过出嚟啦，咁。 唯有你哋繼續透過非暴力抗爭去爭取，去或者係等中國變天啦。 我理解可唔可以咁啊？新比，如果佔中失敗，我哋就企喺度啦。 咁啊，吳志森咧當時做節目咧，吳志森當時做節目咧就話佢好 depress， 嗯， 因為可能外圍嘅環境，你知可能佢又係面對民主黨咁、嗯、樣，咁就好 depress。咁我覺得呢、這個喂唔係一個藉口嚟噶嘛。你鄭宇石，你話自己係真普聯嘅主席，你成個意識形態企出嚟就是一個社會領袖。咁如果你去到最尾嗰下，你粒水嘅，你縮嘅，你憑乜嘢否定所有一切排除非暴力抗爭嘅手段先？你憑乜嘢去感召群眾？只有非暴力抗爭先係唯一出路啊！ 心比冷靜。 你亦都憑乜嘢話自己真普聯係真嘅呢？你亦都凭乜嘢咁多年嚟，你叫香港人相信民主回归呢四个字啊？我就好兴嘅，听完之后，咁我就星期日，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走去捉住戴耀廷问呢样嘢。嗰阵时未开 私底下 未开占中滴滴，我同佢讲话阿大山，我系花生台嘅新秘，我俾埋卡片佢，我就住郑宇石嘅问题，你有咩回应？佢好灰喎，咁啊戴耀廷咧就扮傻仔，诶、欸，郑宇石讲啲咩啊？咁我就第一时间就将所有嘢和盘托出，讲咗俾佢听啦。讲完俾佢听之后，佢谂一谂，哦，我咧，我即刻话喂，你唔使而家回应我，我想你阵间回应各位，公开回应，我就唔会正面回应呢一个问题。但我大体就呢一个方向咧去回应嘅，咁啊出奇地咧，佢嘅回应咧，我就其实算收货嘅。点解咧？佢就因为其实嗰日开一个占中滴滴嗰个总结大会咧，就邵家臻做主持嘅，含佢个家产扑佢个臭閪，扑街一路拖时间揾埋晒嗰啲咩伤残人士啊嗰啲上台，唔紧要，你揾嗰啲人上台讲讲好耐，唔紧要，你话要俾多啲时间去讲，唔紧要。你褪早啲啊嘛！你成件事 over one 晒，系冇得俾人上台，即系好似上次 D Day One 咁样咧，可以举手发问，系冇啊呢个环节嘅，冇得举手问问题嘅。我都好彩啦，我都估到。 其实除咗 D Day One 之后，你谂回顾下咧，我哋去过咁多次咧，都其实有一个环节系可以举手问嘅。 我都估到冇噶啦，所以我醒目啊，醒爬，因为屌咁捻大镬，郑宇石咁样爆呢单嘢，佢一定唔俾人举手问问题噶啦，我都醒爬啦。趁未開始即刻捉住戴耀廷問啊！結果俾我估撚中啦，啊就邵家臻又拖時間啦，揾曬啲傷殘人士上去講。我即係嗱，我唔係歧視傷殘人士啊！你殘缺者上去講嗰啲有幾困難，冇問題啊！我好感激添啊，因為我聽到好多喂，原來唔止係啲傷殘人士，有啲係無家可歸嘅人，佢哋做唔到選民嘅。我聽到呢啲問題，我好感係啊，因為你冇地址登記啊嘛，我好感激㗎、哦。我聽到呢啲嘢，但係個問題係。你既然俾佢哋咁多時間去講，你早少少開波嘛？你唔係兩點鐘開波，跟住死拖爛拖嘛？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想問一條問題啦，即係當我低能仔啦，我都係低能仔嚟噶啦。揾嗰一班傷殘人士上去講，佢投唔到票有困難啦，定係乜嘢有困難呢？我想知道，其實佢想帶出嗰樣嘢係。 佢话嗱，首先系露宿者冇地址就投票有困难啦。 嗯，仲有咧， 伤残人士咧就系佢哋去要了解关于占中嘅嘢咧，都好有困难嘅，因为有啲系盲噶啦，有啲系聋噶啦，嗰啲咯，诸如此类咯。 咁点解要喺 D Day Three 做呢样嘢咧？ 唔紧要嘅，嗰、那个唔系 D Day Three， 嗰个系 D Day Two 嘅总结。 O K， 点解要喺嗰日做呢样嘢咧？ 系个总结，唔紧要，我都话唔紧要，你俾我了解到佢有几困难，唔紧要。你早啲去开波嘛？结果邵家臻系俾人屌嘛？嗰日后边咧就同佢讲好大声，喂你搞掂未啊？仲讲快捻啲啊？系俾后边俾人屌嘛？ 有冇讲粗口先最紧要？ 咁啊冇。 O、okay. K， 即系快啲啫，唔系快啲 啦。你个咁啊，你就吓 咁啊，我醒啦木啊，一早 你死啦木系啊， 我一你死啦，我一捻早咧就问捻咗阿戴耀廷。 啊！ 咁佢啊公开回应啦，就住呢件事，佢就话咧喺呢个 moment 咧就应该团结。我谂住哇，屌你又讲团结，有咩意思啊？ 唔系啊，佢仲差唔知几百万噶，佢哋仲要筹埋落去噶。 但系咧，佢就讲一样嘢，佢话而家大体咧 係好灰嘅環境，但好明顯咧，北京咧咁高壓嘅手段咧，係就係因為要睇緊你啲民，係揾人收緊風，收緊你啲民意。咁如果你呢個時間你唔團結，你跪低，咁就玩完噶啦。所以就唔好忘記點解你要參加佔中，參加佔中 D-Day One 個精神係乜嘢？你唔好忘記咗點解你要參加佔中先啦。佔中 D-Day One 嗰時佢講咗個精神，如果你忘記咗咧，你即係跪低，跪低即係玩完。咁我就了解到佢呢一番説話咧，佢又唔係講得我咁平淡嘅，佢講得好似啲牧師講道咁咧，好激昂嘅。咁我就了解佢呢句説話咧，嗱我就唔知道戴耀廷係咪咁諗，但係點解我會收貨咧？喺佢講咗話，而家跪低就玩完，咁你鄭宇成係跪低咗嘛？咁你即係鄭宇成唔撚團結啦？屌你老母，啱唔啱？鄭宇成你就跪低，你就唔撚團結，你就忘記曬佔中第一日嘅 D D One 嘅精神。不過 D D One 嘅精神係咩？我都唔記得咗。 唔係，同埋我想，我即係我當你同我講完呢單嘢之後咧，我個疑惑嘅就係、 是，我同你講完呢單嘢之後咧，第一樣嘢就係、是、我星期五五點半聽完之後， 你又打俾我嘛？ 跟住我瞓咗覺。因为我知道 D100 冇咁快出 archive 重温嘅，我第二朝早六点钟弹起身，啊唔系五点四十五分弹起身，剪咗个 archive 出嚟 ，cut 咗十一分钟嘅访问，我摆咗上网。之前一路都冇人讲嘅， 我 share 咗出嚟，我有 share， 一路都冇人讲嘅，我 share 埋俾， 而且又俾某份时报， 我俾埋林康正睇添 ，share 埋 ，share 埋喺爆破地獄添啦，好多人睇啊，啊唔知点解咁好嘢。一点钟咁晏先至出热血时报出呢单嘢， 即系某份时报啊！ 即系问题咧，喂，你要出冇问题啊？点解唔早啲？点解啲编辑咁懒嘅？早啲啊嘛！呢单嘢系星期五嘅五点半出街嘅，大佬。 喂，你要理解一样嘢，人哋冇钱收噶， 都系啊！你一份媒体嚟噶嘛？ 咁都要嗰度要育成计划支持下啦，嗰部分。 你好似支持邦力索， 你支持邦力索育成咯， 黐支啊！ 我真系有谂过俾你， 你个扮嘢，我谂住你突然间谂住撤资喎，你又 有，你好尴尬，文章你个人，文章我支持$100俾你去支持育成邦力索。 文昌其实嗰句系我啱啱先知道，不过已经过咗数啦。 唔系啱啱先知啊呢个计划， 即刻过咗数咯。 你真系入，你都系七成先俾咗 bonus 嘅啫。 哦，即系你想直接俾佢，就唔想我三成。 咦，你 直接 直入喎？ 人哋都低油火蜡嘅，即系咁讲。喂，唔好跳得太远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郑宇成单嘢咧， 即系我头先都冇讲到，我觉有个问题嘅就系、是，你同我讲完呢单嘢之后，我就好奇怪。点解人力同埋社企仲唔退出呢？ 诶、欸，嗱，今日 边个要问阿土、啊？ 系唔系嗱， 阿土上次话咧，亦夹到佢多啲丑态，而家丑态尽露啦。 唔好意思，嗱，我讲翻先嗱，今日咧我见到阿万必。快必系啦，快必佢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有。 快必系咩？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联盟嗰个嘛， 唔系热血青年联盟谭德志嘛， 系啊，系啦， 喺苹果 部，就系佢令到嗰个游行解散嘅，就系佢啦。咁佢就喺个占中后援会嗰度啦，屌好烦啊你！喺个占中后援会嗰度咧，佢打篇嘢就话已经同长毛倾咗会反台噶啦，但系佢。而家詳細佢未公布，但即係佢未個 step 未傾完，咁總之佢就話佢同長毛傾好咗會反台。 即係如果咁樣都起碼正路啲。 你第一時間咧，大家嗱，我問在座三位，聽完鄭宇石咁講，興嘅固然啦，但第一件事就係我問我自己嘅，我前世或者我香港人， 你捐咗幾多錢俾佢哋？ 香港人我冇捐過。 哦，哇，咁都 香港人，我做錯啲咩事？即系要承受啲咁嘅报应，我做咗啲咩对唔得住你班民主回归派啊？你点解要咁样善交我哋香港人又？ 好彩啊，林鸿达唔喺度，跟住佢就同你讲咧，其实咧嗰时英国佬出卖我哋嘅， 即系我咧，好啦，咁啊讲翻嗰日咧，有阵间你都要讲游行嗰单嘢，我讲埋啦。咁嗰日去到，咁我有个分组讨论，照旧分组讨论啦，黐捻线，你啲题目啊，我嗰日屌到啊！上天花板，我话喂，第一 你跟住爆血管啦， 我讲一条 爆血管啦， 我讲一条够啦，我唔使讲得多。商讨日三系商讨什么呢 a 设计普选特首选举办法所必须符合嘅基本要求 ；B 包含公民提名普选特首办法嘅方案 ；C 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嘅国际标准嘅普选特首办法方案 ；D 所有普选特首办法 嘅方案，即使唔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嘅国际标准，你点拣？你点拣都死㗎喎。 我系唔会揀 喎。唔系咁你一定要揀㗎嘛，你嗰日系要做一个决定。 唔系 ,sorry, 你商讨日三，我认为商讨嘅嘢系要去直接点样行动囉。唔系傾呢啲囉。 佢要你喺度揀㗎嘛。咁我俾一个决定。好 ,ok, 你唔揀，但我嗰日就屌一样嘢，我你点揀都死。在座好多人就讲揀 B, 包含公民提名普选特首选举办法方案，我就揀 B 加 C。C 呢就系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国际标准特首嘅普选办法嘅方案嘅选举办法方案。但我话 B 加 C 都死。第一 ,B, 包含公民提名。汤家华我已经包含公民提名啦，你戴耀廷上次 DD2 讲㗎嘛。係咪第二咩叫公民先，咦公民啊。公民嘅定义你话我听公民嘅定义系乜嘢，而家呢个咁嘅语言艺术社会你唔该你界定咗咩叫公民啦。係咪我唔知公民嘅定义咩。 我觉得相比即係如果你要去设定一啲咁样嘅题目呢，你不如就简单啲，即係直情系你一 条。嗱我正想讲呢样嘢啊，你不要讲埋啦，我正想讲呢样嘢啦。我讲埋先。 啊、 我好啦，我 B 加 C, 我攞 C 包底。C 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嘅国际标准。喂，国际标准你任噏嘅咗喎，中共嘅国际标准系北韩啊、也门啊。古巴嗰啲喎，大佬，你就算啊，你攞聯合國嗰個普及而和平等選舉嗰個國際民人公約嗰個標準，咁你排序複選法都係符合噶嘛？你都死嘅喎，即係我 B 加 C 都死嘅，我點揀啫？我嗰日講一樣嘢就係話，你條條都係咁樣。喂，你個問題你要準備去 D Day Three， 你 D Day Two 一個總結，你準備 D Day Three， 你講梗係講啲嘢。你答啲问题系要嚟聚焦个问题啊嘛，你而家唔系啊嘛，你每条问题你系谂住打散啲问题，你聚唔到焦嘅，每一个答案你都系放你去打散所有问题， 系每一个答案都会衍生更多嘅问题。 每张文光啱啱大军阀讲过啦，大军阀阿刘世良上嚟做嘉宾，话张文光开会咧又好捻多，又分开几多条线，又跟住又分开打岔几多，而家咪咁咯，你全部都系聚焦唔到个问题嘅。 同埋咧，即系如果我系咁谂啦 ，DB 即系如果我当然我嘅希望就系 DD 三，如果倾嘅话就倾实质行动点样搞咯。但系如果你呢个可能系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啦，当日嘅，但系仲有一个最大嘅议题就系我哋一路都讲紧嘅就系嗰一个方案啊嘛。咁你个方案其实你好简单㗎嘛，你就係一条问题呢晒依家咁多现行提出过嘅方案，跟住你咪俾人剔囉，你揀咩一个囉， 係 搞掂囉， 佢唔係㗎，唔係就话佢每条问题佢都係諗住模糊化咗个焦点囉。 喺度讲多咗咩，你咪就係。 好啦，跟住佢係个商讨日个结论呢，其实係想諗住决策个占中流程啦，諗住6月22日进行首轮嘅全民投票啦，就向呢个政府施压啦。咁如果真普选嘅诉求喺呢个政改嘅第二部曲遭到否决嘅话呢，行动话会交由2000名已签署占中意向书嘅成员决定会否提前占中。嗱呢样嘢有搞笑嘅。咁你乜嘢人去决定嗰个投票，即係第一轮或者第二轮嘅投票係由咩人去决定呢？咁原本就傾咗一定要參加咗佔中 DD1 DD2 呢個講一講先啦，因為呢參與 DD1 同埋 DD2 即係好諗多過 DD2 啦，咁當中呢係好諗多過㗎，咁你當中呢你其實係參與緊一個去決策嘅過程嘅，即係大家都有提出一啲意見嘅，咁當然你順理成章你去到下面你就係、是大家去投票邊一個方案嘅時候，咁你梗係要之前有決策過嘅人係去投票啦，冇理由搵個外人嚟投票唔知咩事，咁你其實係正路嘅咁樣，但佢而家就反其道而行啦。 你剛才講咗一個好緊要嘅 point，就是话喺第一轮咧要揀方案嘅时候咧，同我头先所讲第二轮嗰个表决咧，全民投票嘅表决都一样，你要揀系咩人有资格去进行呢个表决啊嘛。咁上次系讲咗一定要参与咗 D Day 一或者由 D Day 二同 D Day Three 嘅人签埋意向书先得噶嘛。 系。咁好，但系我哋签咗好捻多份咯。 都开始嗱呢啲嘢，大家有你既然定咗嘅，点解你又由头再问过咧？ 由頭再問過開始，又有啲人又話唔係，有啲人參加咗 D D 一又冇參加 D D 二，但係佢會嚟參加 D D three 喎，咁啲點算先？唔係，有啲人冇參加 D D 一同埋 D D 二，因為佢收唔到邀請。而家 D D three 將來 D D three 如果佢收到邀請又再嚟參加嘅話，咁點算先？跟住又喺度拗啦，咁不如最尾就話不如就係你簽咗意向書嗰啲咪得咯。其实参加晒咁多个先好啊，因为你知道个流程系点啊嘛。 唔系即系如果根据佢咁讲嘅话，其实好捻简单嘅，即系 我都算啦，等先讲，我都算啦。我净系俾你签意向书嘅人参与啦，又唔捻啱嘅，又喺度有找出嚟话唔系，你净系签个意向书，咁对冇签意向书啲人咪好唔捻公平咯？喂，咁即系点啊？喂，咁即系不如我唔使搞啦。喂，大佬，好似嗰啲咩网站投票咁，你任何人都参加得咪得咯？ 系啊，一号投票 咁使乜搞？ 一号投票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再揿噶啦。 但一号投票你冇投票嘅人都唔公平噶对。 即系你话你有人公平， 你 同我讲对双人公平咁，你所以就系冇签意向书得，佢唔掂。 唔同，但系呢个其实即系等同一样好捻简单嘅嘢，即系话我一六年立法会选举，我屌你，我嗰阵时未够十八岁，咁你咪对未够十八岁嘅好唔公平？ 唔系，跟住仲有人话 咁噶嘛？ 喂，仲有人话喂唔系咁样，不如如果又要签意向书先去投得票嘅，先可以做嗰个表决嘅。咁意向书有冇候补啊？先应该要有候补、啊。 佢当申请电话喎，应该。 喂，呢、這个问题就嚟啦。其实意向书而家应该系 deadline 咗噶啦嘛。当你占中而 D Day Two 结论埋之后，你冇由 D Day Three 仲俾人签意向书系嘛？喂，如果你系咁讲嘅，你大佬，我当你七月一号占中啊，六月三十号仲可以签意向书嘅。 其实新比。我都一路都有个疑问嘅，即系啲当我哋签个无限次嘅呢个意向书之后咧，我就发现咗咧，原来系唔知之前有边份 email 俾我哋嘅时候系 attach 埋份意向书嘅。其实 我签咗噶啦， 唔系 签咗几廿次啦。 个问题系佢 email 俾你 attach 份意向书，即系代表佢可以无限复制啦。咁其实你冇意义嘅，你几时搞都得。 唔系，即系个问题，你 几时去带第二意 向书？唔紧要啦，我都话你一定要 set 个 deadline 嘛。咁你而家你既然係一个总结，你咪要 set 一个 deadline 囉。你今日开始，譬如尋日总结之后，今日开始就冇意向书签㗎啦，你班友唔肯使諗啦。喂，如果你无限有得候补，或者我七月一号占中，我六月三号仲有一签嘅。 到时仲有 个卡嚟㗎啦。 我哋有意向书俾大家即场签㗎。 爱字头嗰班嚟㗎啦。係咪收钱叫佢唔嚟啫，有钱收。 然之后否决晒你啲嘢囉。 咪囉。係咪喂，呢啲要諗囉。跟住佢话 ,ok, 嗰个督导员话我哋会抹低你啲意见啊！抹条捻啊！ 我听咗无数次啦，呢个说话。 抹条捻，我睇住佢冇写到啊！ 咪可能佢录音咧， 冇用啊！我听 咁佢 嘅 佢有录音，但系佢话佢会抹低嘛，抹条捻啊！ 因为咧，因为佢嗰个 procedure 系咁嘅，即系可能即系好多听众冇去过啦，要讲嘅。佢嗰、那个我哋即系每一次咧都会有一个小组讨论，咁小组讨论咧入面就有一个速度员嘅，咁佢咧就会负责去协调各位嘅讨论啦。咁大家讲咗啲重要嘅 point 咧，佢就会 mark 低嘅，然之后 mark 低咗啲 point 之后咧，大家都认为嗰啲系一啲重要嘅 point 咧，咁跟住咧就会。最大翻去大会嘅，但系新比啱啱讲嘅情况咧，就系佢喺 mark 低啲 point 俾大家去投票，系咪重要嗰 part 咧？佢根本就冇 mark 落去， 冇 mark 到噶， 咁所以就根本就唔会构成上大会。 即系佢就算佢有录音啊，咪鸠录咯。 OK， 我相信佢系鸠录咯。 明白， 因为你当你督导员，喂，你的行为如何，我就相信你之后嘅表现如何啊嘛。你啲督导员话你会 mark 低 mark 条捻，我就见到你三个字 mark 条捻，咁我点相信你录咗音之后，你会逐隻字写翻出嚟俾阿占中三子咧？ 嗯， 系咪先？咪最正，跟住讲呢个辞职公投系有竟然嗱，我都话点解咁多无间道入咗去？好多人反对辞职公投喎。 吓， 系啊，佢嗱。我就话唔系，辞职公投先显现到 决志 嗰个议员嘅决志。佢话唔系啊，咁你而家都逼唔到佢唔公投，咪咩嘢都搞唔到咯？电子公投咪好咯，或者票站投票。我话唔系，票站投票同电子公投，上两次已经濑过嘢。第一有身份证生产器呢样嘢，第二公投入边好多公公婆婆、民建联嗰啲车晒佢哋去投票，跟住佢即刻拗啦，切你普通辞职公投。都有人一车一车去投票咧，个问题系你辞职公投搞去投票，你系要登记咗做选民先得啊嘛，大佬、 嗯。 你上次理工嗰个，我理工头啊，中庭要搞嗰个啊， 阿朱阿九投得嘅， 我喺大会堂。 同埋你凭乜嘢？ 周海泉都有投啊！ 即系嗱个问嗰日系有个问题嘅，投票嗰阵时 吓， 佢收集你个人资料，就要登记你身份证，佢凭乜嘢登记你咧？嗰样嘢边个授权你登记？ 同埋仲有新俾讲呢个问题咧，仲有就系，就算你大会亭你去搞一个好有规模嘅电子公投，比中庭要个更强都好啦。你去首先第一样嘢，你冇嗰个权限，攞唔到嗰个选民嗰个 database。你攞唔到嘅。第二就係新美講嗰樣嘢，如果我哋有一個登記，即係譬如話我哋淨係課今次電子公投嘅一個登記選民系統，你憑咩去登記呢？憑咩登記人呢？隨時可以咬返你轉頭嗰啲人俾你登記完之後告鳩你囉。 嗯， 即絕對可以㗎喎。 咁去到最後啦，就我呢，我見到阿明嘅，咁我吹兩句水啦，咁我差唔多走啦。阿明話你仲你點解走唔留低呀？陣間有演練，我咩演練已经俾人拉我即刻，唉，咁我因为我又唔系好舒服，冷气劲啦，咁我先走先。 我相信你系听到演练要俾人拉， 我好彩走咗噶，我好彩走咗噶。之后你老尾啊，扑你个街，金金大师扑我张水嚟睇呢班傻仔。如果我有演练，我就喺度俾阿金大师话傻仔啦。 喂，但真系好捻傻仔啊！佢哋，我真系好傻。 嗱，你话人傻仔之余，你又谂下啦。你哋两位，你同阿森马就去咗呢个爱国真心爱国爱党大游行啦。我一个嗱，我两个礼拜前云端起义，大家听翻带，我已经讲咗，你哋会出现寻日发生嗰个危机嘅。 嗯， 咁你觉唔觉得自己做咗傻仔 啊？嗱，跟住就转入去我哋个话题啦。嗱，首先就系、是、第一样，即系回应新美先啦。我不嬲都系抱住一个食花生嘅心态去嘅。咁我当然系，同埋我都要 唔系喎。但系问题，你嗰张图系最正确啊嘛。 梗系啦，屌我啊嘛。 你嗰张图叫习总落台，梁振英上台，嗰张先玩得最正确啊嘛。 梗系啦。 你问题，我哋一两个礼拜前我节目我讲乜嘢？我就话咧，香港人，如果你咁样玩法得，你一定要。厘清你哋系香港人，唔系我哋系香港人。 系啦， 你哋啲自由行系大陆人，你哋要爱国，你哋去饮三鹿奶粉，你哋嘅必要饮三鹿奶， 系 啊，你哋要饮蒙牛奶，唔系我哋饮啊，唔系我哋爱国啊。 呢度好大个括弧，系写住你哋啊， 系你哋爱国啊，因为你哋系自由行啊，你哋爱国啊，唔系我哋香港人爱国，你哋要咁样玩啊嘛。 嗱，所以即系证明咗我唔系傻仔先啦，首先 结果衰晒啦。两个礼拜前预言嘅嘢，两个礼拜中，我应该买条六合彩。 嗱，即系嗱，而家即系嗱，即系阿金金就系今次嘅搞手之一啦，算系 搞手 协办啦 ，OK。 佢唔好，你唔 其实走唔甩噶啦， 你一话佢搞手，又俾人跟噶 啦。哎，你走唔甩噶啦。不过唔系，不过我相信你下届会出嚟选嘅，所以冇问题。 西九嘛， 系你下届选西九嘅，你冇问题嘅。 你唔系排喺郁文后边咩？ 系啊，佢系啊， 系咯， 集集都提你、啊。嗱，讲翻啦，嗱，咁喺呢单嘢上，其实我觉得即系当然，你话今次系搞手梁爽啦，咁佢其实即系当然第一个帮就 系咪女仔嚟嘅， 男仔嚟嘅， 屌我谂起陈爽， 屌 好正， 即系你一开始其实 你又话唔舒服噶你自己， 其实佢即系第一个 location 已经错咗，因为佢选择喺嗰度咧，你系得一个出入口嘅啫。你俾人揾山集打鳩好容易嘅啫，其實呢個係第一個錯誤啦。即係咁呢度當然要去釐清翻啦。雖然我哋嘅台嘅印象咧，就係成日都俾人屌鳩，我哋係同黃人大好撚針對佢嘅。咁但係今次咧，佢係咪騎劫咧？就我覺得一半半啦，因為始終係今次主辦嘅梁爽係揾佢去大家一齊協辦嘅。 係 咁，即係你話佢有冇騎劫個運動？我覺得佢喺嗰個初衷嘅本質上高咧。即系揾佢协办嘅时候就冇嘅，咁但系到你行动上嗰系咪仲系个原意咧？我好即系我哋一阵间会讲啦。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即系我讲我去到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哋已经集晒会啊，咁喺度影紧相啊，咁 OK 啦。咁但系就今日 Facebook 都好多人去封传，又话搞得好好啊，好好啊咁样。咁嗱，首先即系其实呢度我主要问翻阿金金你啦，就系、是、作为一个运动啦，咁你认为今次呢个运动其实想带出嚟嗰个信息咧，俾大家啊，唔系俾政府，即系俾普香港人啦，或者系自由行啦，佢哋嗰个面嘅个高系咩咧？ 唔系我谂嗱，始终系阿梁爽嗰个第一次搞。咁同埋佢係確實係想玩曲線，但係佢個曲線就當然冇咁明，即係冇咁明顯啦，即係冇咁明顯啦。咁變咗就確實，譬如話而家睇返係喺網上面，我知道嗰、那個迴響好大嘅， 但係你大家都可以睇返喺其他嘅媒體上面呢，就真係主流嘅媒體上面呢，咁確實係呢個聲音係細好細。 我想問你 一樣 嘢，你哋嗰個目標係乜嘢？即係嗰個 其實個目標，即係其實最主要搞呢次呢個遊行，周梁想搞呢個遊行，其實就係想用返，譬如話，因為之前可能好多唔同嘅模式都係俾人覺得好似係香港人呢就要同大陸就可能要分家又好，或者淨係鬧大陸人，咁一調返轉就話我哋其實我哋香港人都愛國嘅， 我哋都好愛大陸嘅， 我哋都好愛大陸嘅，即係係啦，就諗住用呢個方法，就喺遊行嗰陣時咧，就會有啲標語啊，點解會有五星旗啊？就係、是、因為咁啦， 教到佢哋正確嘅思想， 教到佢哋正確思想就唔好沉迷喺我哋呢個叫做話資本嘅社會主義上面，因為你見到就算網上面喺未舉行呢個遊行之前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圖係 capture 出嚟㗎，咁但係嗰日就好明顯咧就。无论标语又好，同埋啲图系少嘅，呢个系少嘅。 喺媒体上面嘅目标系乜嘢？你系针对喺咩媒体？你每一件事都你呢啲玩得呢啲嘢，一定要见镜头噶啦。咁、个问题系 嗱，咁呢 喺 呢个我就呢、這个我就真系唔知啦。 我 呢个答唔到你， 唔好 话 外国人啦，我先讲外国人先啦。我两个礼拜前已经讲啦，如果我系一个外国人，我系一个鬼佬，我见到我见到以为话你香港大镬啊，大佬成班人唱红打黑，行翻文革时期。呢个第一点，第二点，我作为一个黄远之，我唔知咩事嘅人，哇，点解突然之间成街都咁样咁爱国噶？你明唔明白？我惊呢样嘢啊嘛，结果系中咗啊嘛，中晒啊嘛。虽然文汇报好惊， 系咪话喺 blog 喺外国嘅 blog， 外国嘅 blogger 就已经系话你哋班香港人做乜捻嘢？即系佢见到系成班傻 B 啊！ 我 见 大纪元都有意见啊，对呢样。 唔系文汇报都好惊啊！嗱，文汇报惊嘅，文汇报就话咧，佢哋寻日即系话金大师佢哋寻日咧高举五星红旗，中共党旗又扮成红卫兵嘅闹事，高唱国歌红歌咧，要求市民同埋内地游客唔好买洋货，应该买国货咧，企图藉呢个嘅正面事情反手做嘅方式，令人难以正面斥责。系啊，系好难以正面斥责啊！但个问题，你成个。成件事喺國際畫面上面，人哋即係你要知道香港係鼻屎咁細嘅地圖上面，你呢件事出咗出嚟就俾人以偏概全。嗱，喺外國人嚟以為你班傻佬做咩？回復翻文革時期咁樣。好啦，大陸亦都係啦。你呢單新聞如果俾大陸 cap 咗圖，你睇下香港嘅市民幾愛我哋，想同我哋快啲融合啊！ 係啊， 就係咁啦。而家就係咁啊，咁嘅效果我同你講。就係咁嘅效果 咯，即 係 同埋我都可以同你講，即係就身俾呢個有少少補充咧，就係、是之前咧就咪有段片咧，烏克蘭咧咪有個女仔話我係烏克蘭人，嗰條片咪瘋傳咗，大家都應該有睇過啦。 條女幾靚嘅 ，AM 就揾佢訪問， 係啦，嗱我就想講啦 ，AM 730入面咧，佢揾佢訪問咧。嗰、那個女仔呢即係 final 嘅時候即係講完一大堆嘢都好 appreciate 香港人係咁支持烏克蘭咁留意佢哋嘅國勢。而佢最尾嗰句係我都祝福你哋祝福中國。即係由呢件事已經睇得出點解佢會祝福中國啊，就係、是、因為其實就係正正身俾講嗰樣嘢。人哋喺外國唔會好似香港嘅媒體報導得咁詳細，佢哋可能只係睇到好少，可能即係一格仔就係見到嗰啲嘢，就係嗰啲嘢㗎啦。香港嘅 image 就係嗰啲嘢㗎啦。咁你如果嗰一格就好似話琴日個畫面咁，遍地都係中國旗，咁即係調翻轉你抽離一下，以一個外國人嘅身份睇到嘅時候，佢點啦？唔好話外國人啦，同我哋有好重淵源嘅英國，佢哋啲英國其實佢哋英國人係好支持都有一部分人啦，好支持係英國收翻香港啊。但係佢哋見到會點睇咧？即係如果外國勢力 唔係嗱咁樣講啦，始終今次第一次搞，咁我相信如果再搞，將來可能會再搞啦。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係會有啲修正嘅，因為始終今次第一次搞。 唔係，我唔係， 即係呢個，所以我真係我都想講，我明白，可能有人覺得，喂，唔係我應該咁搞，唔係我應該咁搞，應該點搞？但我相信任何一個活動喺你第一次搞又好，或者你慢慢一路搞落去嘅時候，係會有一個修正，修正到嗰個路線同埋出啲嘢係好嘅。 絕對明，絕對明，因為你尤其係佢，即係好似你講啦，第一次搞，咁當然好多經驗要去吸收嘅。咁我絕對明，但係即係我就其實我都唔係譴責佢， 我 即係想探討件事，因為係。 我都唔系谂住谴责你啊，我俾咗意见你啊，即系我一早 调翻转， 屌啦，语言低， 得啦，明啊明啊，唔系即系调翻转，金 系， 即系你觉得今次收唔收到你预期嘅成果先？ 我自己啊， 系啊， 我自己就 嗱你牛鬼蛇神哥好得啦， 唔系个玩个搞笑嘅啫。咁我暂时就未睇得到，因为始终都系嗰样嘢，就系话出咗嚟嘅效果之后，真系要睇翻媒体同埋政府嘅反应。 系喎，牛鬼蛇神嗰个，你系成件事，我觉得系最正面嗰个。 系啊，你好正面啊！ 成件事得两样嘢， 大公应该唔会再揾你啊！你认错， 唔系啊！ 我唔系啊，有开我名啊！ 唔系，我想讲两样嘢啊！成件事，成个游行，我睇到最正面，得阿森华幅图，同埋你扮牛鬼蛇神，系正正系你呢两条友先出到嘅目的。其他人，我真系睇到张大图，喂，饮我哋爱国饮沙漠啊！我做乜嘢？我真系觉得做乜嘢？即当然我希望你下次会修正啦，再有嘅话最好个个礼拜都搞添，我觉得。 系，我都觉得系个个礼拜都搞，即系同埋要修正，因为即系始终我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是、因为我食花生喺侧边，我俾完你嘢你之后我走啦，喺侧边食花生，咁我行去侧边咧就系、是、一路行啦，咁我去侧边同啲自由行嗰啲倾偈。我问佢哋其实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嗰啲咁样啦，即系或者都有听佢哋有冇发生咩事啊，冇人知。 咁你有冇解释俾佢？唔系你哋班仆街衰咯， 梗系唔会讲啦，黐线！ 我以为你会解释俾佢听。 因为其实另外一样嘢咧，我相信系都有样嘢系需要修正嘅，就系、是、嗌口号嘅时候咧，即系除咗图之外咧，嗌口号嘅时候应该系要用普通话嘅。因为用广东话，我相信 啱 系啦， 啱。 我相信呢样嘢其中一样系需要修正。 但系寻日阿森华同我讲一样嘢，寻日森华话有人上台嗌，我哋以后要写繁体字。 唔系嗰个系天河名人，佢用古普通话讲嗱、啊、其实呢个我亦都系觉得错晒嘅，因为咧佢系喺个集会一开头嗰个集合个地点，即系喺嗰个骨头行啊，嗰个花园入面，对住啲集嚟玩嗰班人去讲话，我们要说普通话，嗰堆嘢 错晒啊！ 你嗰个对象错咗啊！ 唔系自己人嚟噶嘛？ 系你嗰啲自己人嚟噶嘛？唔、啊、系你应该系对住出面。因为其实系啦，因为其实我即系开头有呢个活动嘅时候，我心目中个 image 咧就系话，可能系去到啲铺头见到啲自由行嘅旅客，即系而家好兴噶啦，有啲旅客出嚟啊，有啲喺个路边度摆啲夹啊，拆晒啲 packing， 塞落啲夹度，你走埋去同佢讲话。唔好俾资本主义迷惑，用翻国货啦，跟住俾张 leaflet 佢，好友善咁去教导佢一个正确嘅思想，咁样你先会令到佢觉得自己羞耻噶嘛，佢先会觉得羞耻。你依家你咁样嚟闹佢，点 解你唔索性就系话，喂，我哋继续要写繁体字，要讲广东话，你们要说普通话，你咁样 噶 嘛？ 即系你咁样都得。 你咪有样嘢好得意嘅，《文汇报》今日写咧，就话咧，我哋琴日嗰个活动咧，侮辱咗中国嘅国歌，因为我哋用广东话唱，我哋用广东话唱，应该要用普通话唱，呢、這个我觉得系好成功嘅。 啊，咁啊，喂， 即系同埋下一节再讲埋啦。 下一节就讲下骑劫啦。 Sentimental, so I walk in the rain. I've got some habits even I can't explain. I go to the corner and I end up in Spain.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I sit and daydream, I got daydreams galore. Cigarette ashes, there they go on the floor. Go away weekends, leave my keys in the door.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Can't I be

2014。 好，翻嚟第二节啊 ，Beyond Apple 啊，头先嗰只啊 ，Why Try to Change Me 啦？ 点解拣呢只歌？ 点解拣呢只歌？点解要改变我啊嘛？ 哦， 而家系吓，佢、啊、上面成日想改变我哋。 因为新比你几时做音乐节目啊？啲歌咁有品味， 我不嬲都好有品味噶。Beyond Apple 嘅好嘢啦，但系 我都系听嗰啲高达啊嗰啲嘅嘢，你知我啦。 喂喂，嗱真系好多，好多人仲要讲劫机啊！喂嗱，都系讲劫啦， 劫 啦，劫啦，劫劫先啦。 即系头先，即系都讲翻啦，即系我都讲到话啲自由行啊，佢哋即系其实调翻转，佢哋觉得系有戏睇啊。 嗯， 咁几好啊，几过瘾啊。咁即系我觉得喺呢个位咧，有一个抽离身份去睇咧，就系如果中国人佢嚟到，佢见到五星旗。咁佢唔会觉得收，唔会反感啊，系，因为佢嚟自嗰度㗎嘛，佢唔会反感啊，所以即係我觉得希望下次改一改啦。咁但係就见到个有几有趣嘅场面啦。 快啲啦，我想听骑劫啊。 咁样呢就即係游行呢就今日好大肆啲人去疯传嘅片段呢，就係话皇上做得好好啊，佢呢就将呢个行动呢化整为零，咁宣布大家解散个游行，因为啲差佬呢就睇死你哋唔敢解散个游行㗎嘛。 喂，咁点解唔一开始化整为零嘅？ 咁当然啦，一开始就应该咁玩啦，我觉得。 对囉。 应该一开始喺赛街喺集合，然之后呢一开始玩四散。 唔係啊，其实个问题一开始就唔应该搞游行啦。一开始就话不如我哋约埋一齐去爱国爱党，真心爱国爱党行街， 我哋一齐系啦，好似快啲嗰个咁， 好似内地咁 啊，系啦，系啦，散步散步，大家三五成群咁样周围去同啲教导啲游客，我哋系一个想导赏团，我哋系一个爱国货导赏团，咁啊好玩啊，即同埋即但系讲翻咧，就系话当初即咁样搞嘅时候咧，大家都疯传话呢个行动系日打游击系做得好，咁 OK 嘅，日打游击系好嘅呢、這个。咁但系咧就 before 呢个之前咧，咁我听到啲嘢，即系我相信在有去到嘅人咧，在场咧都有一个位咧，就系话好似系你发完言之后，跟住咧就话我哋就准备出发啦，然之后就皇上大帝冲上前就话：，哇，屌你老母，叫你哋拖一阵都唔得嘅。跟住又攞返支咪，然之后就话我哋仲要傾啲路线啊嗰啲咁样嘅。咁但係 before 呢个之前，其实呢我一路喺皇上大前面嘅呢，咁听到一个警察嘅应该係警民关系科嘅呢，就同佢喺度協调，就喺度傾话大家要将条队人龙将集会嘅人士分开两条队行嘅。咁样然之后去到呢，咁我见到啦，就係第一批人行咗之后呢，咁警察就封咗啦，唔俾第二批人行啦。咁我见到呢就然之后佢哋嘅游行，即係佢哋嘅成员啦，热血公民嘅成员啦，就话警察唔放行啦，咁我就已经好奇怪啦，係你哋嘅领袖话要分开个波，咁点解会咁呢？ 点解冇假屎飞出嚟 嘅？即係 金有假屎飞出嚟， 金係咪有知道啲嘢呀？可唔可以讲讲呀？ 嗱，据我所知呢，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嘅时候呢，咁其中一条嘅 criteria 就讲咗，就係话会我唔记得15定30个人就一队咁样去行嘅。咁但係亦都佢另外好仲有一句就係话两条队唔可以，佢话个好似係唔知乜嘢距离，唔知15分钟嘅，我唔係好明白，即係佢有人噏过俾我听，就话係唔可以相差15分钟定咩嘢。咁我唔明白，15分钟差好远㗎喇喎。 係梗啦，街头街尾㗎啦。 係啦，咁我就知道係有。 但係 accept 咗嘅。 係据我所知係 accept 咗。但係知唔知係咩人去傾呀？ 呢个阿梁爽去傾。 有冇 正系梁爽呀？ 据我所知就热血嗰边嘅人同佢一起去傾嘅。 即其实系黄仁达事先就知道系咁安排嘅。 知 嘅，即系佢都系一个搞手嚟。 嗱，唔系佢应该系 协办嘅， 协办 嘅， 协办。 嗱，咁我哋有个问题啦， 搞手就系得梁爽一个。 嗱，喺呢个位置就有个问题出现咗啦。嗱，新俾我就要同你去， 我都唔系好明啊 ，discuss 下。 唔系，嗱，我唔系好明 下啦。我 知，你唔好 discuss 住。我就想问下你，我想问下你嘅心啊。咁喂，一齐去倾嗰个游行细节，同咁你都系要倾个细节啊嘛。咁你唔系搞手，你系协办，即系点？我唔系好明嗰个逻辑啊。 即系有事就揾你。冇事就唔系有功用我领 哦 ，OK 得啦， 我呢个疑问嚟嘅 ，question 嚟嘅，继续快啲快啲快啲。 嗱，咁我其实有个疑问咧，就系作为一个本土激进派嘅人士，而我一路以嚟嘅就即系收到嗰个信息咧，就系林文昌都可以搭嘴噶，冇粒水啊，你条友 冇啊，咁样嘅啲系讲飞机啊， 咁样咧，佢哋一路都系话游行。使咩去申请不反对通知书㗎？我哋要去边度游行，我哋嘅权利嚟㗎嘛。 係啊， 係咯、 啊，我都咁講 嘅。咁嗱，但係我明白嘅，即係阿金金頭先咪後都話，阿梁爽第一次搞，咁尊重翻一個主辦人，我哋用個協助嘅身份去同佢傾呢個不反對通知書 ，OK 嘅。咁但係你話十五至二十人， 十五至三十，我唔記得， 十五至三十人都好啦。咁根據佢哋嘅定義，呢個係叫小人嘅，小人就即係示弱啦。咁你示弱，你即係鳩做啦。咁你出嚟做咩啊？ 嗯， 即係相比你嘅睇法係點咧？ 唔係，我又唔係咁諗嘅。我不過覺得人數唔係一個問題。 我都唔覺得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嗱，我即係我嘅邏輯咧，就係一條友去示威咧， 都 係示緊威嘅。因為你覺得好撚威，先叫示威嘛？示威就展咩叫示威？示威去展示我好撚威啊嘛！我一條友都可以去示威噶。是不是咁但是如果有人话。 但嗰个系应该系解决威势啊。 系。咁如果有人话一条友去示威等于示弱嘅话咁咩啊 ?B 哥讲咩 ?B 哥话一个人嗰啲叫示弱啊唔系叫示威啊。 如果有人话一个人去示威或者人少去示威系等于示弱嘅话咁你得个几十人你又情何以堪 呢因为呢另外一样嘢呢就阿梁爽嘅意识上呢就觉得两条龙就算话係分开唔会分开得好似琴日咁离谱。因为琴日呢起码两条龙系抄半条街。 但係呢、這个如果你咁样讲我又有另外一个疑问啦就係即係话你事先其实你哋系知嘅。但係点解你又要扮晒嘢同啲民众喺度话啊点解差佬咁样砸开我哋咁样。 嗱，呢个你可唔可以答到我咧？ 同埋我都有一句，我都系兜翻第一个问题问你，即系如果我哋三条友，唔系你哋三条友啊，文昌、金金大师同阿森华去倾打劫，咁但系我走埋嚟加两句，唔系啊，嗰间银行咧，其实就咁样正面入去唔得嘅，你应该喺侧边入去，派两个 sniper 喺对面嗰度。咁我讲完之后，我就走咗去，咁但系到时你哋俾人拉晒，我都有翻去策划噶嘛。 唔系嗱，我想讲翻先， 你明唔明白 明 我唔系协助咁简单，我系一个主谋之一嚟噶嘛，大佬。 我讲翻 咁啊，仲唔系搞手？ 因为咧，佢嗰块 t r 就系讲紧话人数到某一个特定数字，譬如话佢话嚟一百，但系点解嚟咗二三百，佢先至系会用呢个方法啦。但系琴日嚟讲，应该冇一百人噶，即系讲紧喺里边嚟讲， 唔系 行出嚟就 唔系、 啊，里边应该冇咁多人噶。 嗱唔系嗱，因为咧嗱，即系头先所讲，佢事先已经知道系会有咁嘅 procedure 啦。if 多人嘅话，但系你去到嘅时候，头先我都所讲啦，我喺度嘅时候，我听到佢已经系同啲警察系讲紧话分两条队嘅，即系其实嗰阵时亦都系知道会分两条队嘅。但系佢跟住之后出到去嘅时候就话警察封路唔俾我哋行啊咁样。其实呢个系咩嘅行为咧？金金你可唔可以答到我咧？即系当然皇上好睿智啦，佢用呢种手法去呃，要呃人先要呃埋自己。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好睿智嘅手法啦。 但我想咁问你啦，即系唔玩交定问你咧？今次之后大家对阿皇上即系协力啦，今次嘅游行，有啲咩意见啊？ 即系你会唔会 即系你哋 先？但 系你哋嗰几个，你同埋识嗰几个搞手咧？你哋協力有咩意見？ 你仲會揾佢協力啊？應該話， 阿 Jackie 點想講兩句？ 呢個要問翻阿梁爽啦，呢樣嘢就呢個真係，因為係阿梁爽。 阿 Jackie 點想講兩句？講， 我就只係覺得有一樣嘢咧，而家成件事係好吊軌咧，有人扮原創喎、哦， 扮原創， 扮原創， 成個 idea。连讲紧黄杨达都好似喺牙斩斩话佢呢个 idea 好 work 喎、啊，寻日点先？ 喂，呢、這个 idea 继续。 喂，你讲边个 idea 先？ 即系唱红打黑啊！呢一样嘢话好成功、啊， 成功。 喂，但系老老实实啦， 但系收唔到个预期效用咯， 系收唔到个 收唔到资源， 仲要俾人觉得，我都头先讲噶啦，外国传媒觉得你包做乜嘢啊？ 唔系即 变咗文革咁啊！ 即嗱，金金即亦都有一样嘢咧，好啦，吊诡就系、是、即嗱、当然啦，我希即如果下次阿皇上即个睿智嘅皇上，佢仲咁有心去帮一啲社运嘅新星去搞一啲嘅行动，我当然好 appreciate。但系可唔可以即做戏做全套咧？就系、 是、喂，佢会做戏做全套， 唔系，我做戏做全套嗰样嘢嘅意思系，你系一个反共。嘅，sorry， 你係一個支持國貨、支持共產黨嘅一個行動啊嘛，咁你就唔好電三寫住文化抗共，啲喇叭全部貼住個反共嘅貼紙啦， 咁你好弊㗎嘛，俾人識穿你，係呀、啊、你俾人識穿你身份㗎嘛。嗱咁同埋呢度即係正經呢講少少就係有一個行為要注意，即係有少少要注意啦、嗯、即係當然我明白係人多嘅時候有時俾人逼嘅時候好難撳住嗰啲脾氣。咁我見到話解散之後呢，我見到有啲熱血公民嘅人士呢就同啲警察口角，跟住就有啲推撞。 繼而動武。 冇動武嘅推撞啦少少。咁当然啦，系因为我相信系因为多人好逼，佢哋啲警察又唔俾佢哋走，咁啊当然系啦。 同埋嗰日屙晒屎冇假屎飞出嚟。 系啊，唔系 即系截出嚟啊嘛。 即系喺呢啲位咧，喺呢啲位好大镬噶，因为咧你会将俾人哋定性咗呢个系一个冲击暴力行为，你班人系暴徒，以后咧你班人出嚟爱国爱党咧，你哋就系暴徒。咁呢你成件事又俾人哋去扭曲晒啦。 但 係俾传媒扭曲返。 如果咁样讲咪成功囉。咁咪爱国爱党系叛徒，咁爱字头啲全部都叛徒。 唔系你班你班咁嘅爱国爱党。 因为有两有一样嘢要好肯定嘅。我个观察系话呢，今次系好明显去 proof 得到呢，就系警务处呢就唔系对事系对人做 嘅。我呢个绝对系，因为其实有样嘢 系 好 难笑。唯一一样嘢成功嘅呢，就系呢一样嘢令到警务处自己系真系俾人除咗条底裤今次。 我觉得有样嘢就亦都系大家去注意呢，因为系好多人啦，今次我听返嚟嘅都好多人话系其中一个效果呢，就系、是、我你睇下我哋令到啲差佬几尴尬，想拉我哋又唔拉得，想闹我哋又唔闹得，根本就唔知点做好。但系你諗返，即系我哋一阵间会讲嘅区议员嗰单嘢，根本上就系警察已经系唔撚理你㗎啦，佢已经去到个口牙无耻嘅地步，已经去到屌你鍾意屌咪屌囉，我根本唔会理你。而且去化整为零变咗去行街嘅时候呢，佢咪照出黄旗嘅。其实你冇一个对象啊，嗰陣时你个黄旗你个对象唔知系边个啊。你亦都唔知系 charge 咁乜嘢。 所以呢下次应该化整为零啦，一开始就。 係啦，一开始化整为 零啦。 同埋系真系嗰个标语，即系嗰个 醒目啲啦。 嗰、那个唔系标语，应该话嗰个。 即系呢个口号又好，你个 banner 又好，你对清个对象啊，你要搞清楚个对象系乜嘢。 即五星旗可以出，不过唔系咁多。反而我认为系，如果你旗嘅话，好多系中国人用中国货嗰啲会仲好过。 同埋咧，你搞清楚每一次呢啲咁样嘅活动咧，其实个镜头 系 好紧要，因为唔系俾香港人睇嘅。 喂，咁你知教？咁你知叫阿金教阿金做任亮献啫？ 唔系喂，事实我话俾你听，喂，好简单。 长毛都会噶，都会噶。 哦， 你讲咗长毛都会。咁你需要真係喂，咁你有时喂讲真，我哋做示威梗係需要喺媒体 喺、啊、 美光灯之下先收最大效果㗎嘛。 嗱呢个 係咪先， 嗱呢个 咪冇人喺度一个人喺度咁样勾叫咁冇用㗎，係咪先。 我嗱森华最清楚，梁振英上任7月1号我喊咗出嚟喺会展。 係赖屎。 我点解喊，我点解流马尿喊咗出嚟。你成班人走撚咗嘛，你应该冲入去会展嘛。 係啊。 冲入去嗰下俾人拍到张相。去到國際媒體嗰度，呢、這個就係一個威力啊嘛！ 同埋即 係呢啲嘢就係要捉媒體嘅威力，大佬。 亦都係真係相片嘅威力係好大嘅。大家記唔記得有一張相咧？係好似前年七一嘅，就係、是、有一個 揸港英旗 ，back line 係揸住港英旗，就咁揮。 我要糾正你嗰支唔係叫港英旗，嗰支叫香港旗， 香港旗，香港旗， 李斯旗。 系咁嗰张图，其实系传得好犀利，亦都系外媒好多时会用嗰张图去代表、那個。 哦，嗰张夜晚放烟花嗰张 系啊，嗰张即系你就系见到一张图，嗰、那个威力系咁犀利。 好，咁啊， 咁啊，然之后就嗱，即系希望下次有个更好嘅改变啦。期望金金大师你下一次嘅领导啦。 好啦，咁啊， 祝愿金金大师吓顺利吓、啊。 喂，喂，跳一跳，嗱嗱声，因为阵间咧，居民阵间周浩鼎嚟，我哋要让个位俾佢 啊。周浩鼎啊，杀鼎鼎个周浩鼎啊，嚟、 哦、 啊！ 我哋依家咧，我哋就一单骑去转去另外一单骑劫、哎，另外一种方式嘅骑劫。 咁啊，讲下马航个空难啦，我讲翻啲背景先啦。咁啊，马航咧有一架吉隆坡飞去北京嘅客机咧，就喺凌晨前日啦，应该前日嘅凌晨途中咧，就喺南中国海上空就失踪嘅。咁就越南啊，指客机可能坠毁啦，但系马来西亚到而家都系话，失咗踪啫，失咗踪。 仲有一个系话仲系失咗踪啫，嗰、那个系中华人民。 民共和国。 系啦，咁啊，咁大家都知咩事啦？因为嗰啲油啊，边个飞到咁耐啊？ 马来西亚运输部部长咧，当日即系出事之后咧，已经出嚟就话嗰日只系入咗江油咧，就够飞七个钟 嘅 啫。 系啦，飞唔到咁耐嘅，咁而家基本上啊，认真地讲都应该通多吉少啦。咁啊， 搜救啦，全部。 咁啊，事件咧就发生咗啦。咁啊，就嗱、有好多事咧，就都几。点讲？唔应该用得意形容嘅，即系 事有 QK， 都几 QK， 亦都系几有讨论价值嘅。首先讲一讲咧，嗱，马航嗰个 MH370 咧，咁啊同原来南方航空个代码咧， 联营 嘅， 系 copy 嘅， 系啦。 咁啊，所以咧，南航就公布咧，即系南方航空啊，公布咧有一名奥地利籍同埋意大利籍嘅旅客咧。咁啊，就係、是、證實咗係冇呢兩個乘客㗎啦，有俾人盜用咗身份嘅 護照， 盜用咗護照嘅， 總共係南方航空買咗七張機票， 係 嚇、啊，即係嗰227個乘客入面咧，有七個咧，嗰張機票咧係唔係 MH370 嘅，係 C2Z748 個 number 我都揾埋㗎啦， 係。咁唔係最搞笑係嗰幾條友係冇相機，有五條友冇相機㗎嘛？ 七條友係上曬嘅。 未有五个冇相机喎，我听翻嚟系有冇 暂时未有呢个消息。 我听咧就话冇相机俾人起到咧个护照唔系佢嘅， 两个啦，而家就马其实咧就 有两个， 其实唔系，其实寻晚咧最新消息喺寻晚大约十点到咧就 BBC 就公布咗出嚟咧系有第三个假护照， 系 咁呢个仲未确认到喎。呢、這个仲未确认，而家最新确认到就系两个， 两个、啊、第三 我个有个好著名嘅 blocker 咧，叫林鸿达咧，佢就话咧大马咧系好多咩外劳天堂啊咁样嘅，所以好多搞护照嗰啲， 系 嗰个好著名嘅 blocker。 唔系你讲开护照嗱。讲开护照要补充埋啦，咁啊开头都好多人话冇香港人啦，咁啊证实咗有一名香港人啦，咁啊 因为呢个马航个消息发布嗰度有 唔关事 有问题， 个香港人咧系用特区护照噶， 系啦， 因为特区护照咧 嗰、那个 country 曲、那 个 country 曲咧同大陆嘅护照系一 Q 样嘅， 系啦，咁所以咧嗰度系冇，其实系冇人犯错嘅呢个问题， 系 啊，因为你真系要你无论系。共匪自區嘅護照亦好， 特區護照、共匪護照都係 CHN 噶嘛， 都係 CHN 嘅， 所以嗱用 BNO 就最著數啦。你起碼人哋即係你去到呢啲位、哦、一早知 道，所以港府就冇去查，冇逐個 number check 係咪？ 係啦， 咁樣啦。 即係後來係有微信嗰個佢個女， 唔係佢個女喺呢個微信度信啊嘛，就話呢個國家乜嘢消息都封鎖，乜嘢都唔差知道， 咁所以先至先香港特區政府先查翻出嚟。 最悲嗰樣嘢咧。阿 Jackie 唔知有冇聽到，就係有家屬打電話去飛機失事嗰啲親人個手機 係響嘛？ 係響，但其實係飛咗線啊嘛。 唔係飛咗線， 唔係飛咗線。 今日新加坡傳媒咧亦都已經講咗出嚟，就Singtel咧就講咗，就話嗰個 number 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停咗台噶啦， 停咗 台噶啦。但系因为咧，佢系因为打 long 啲啊， 系 long 啲嘅特色嚟嘅， 系 特性嚟嘅，即系话佢会为咗个，因为播嘅转播嘅时候咧，需要好长嘅时间。但系为咗个用户经验咧，你打落去咧，似乎喂系做紧嘢嘅时候咧，佢有少少响声， 系啦， 响咗先嘅， 系啦。 所以你有时咧打电话，你听到响两声，然就嘟嘟 咁样。简直系史提芬京啊！ 唔系、啊、我听睇资料啫， 劲啊 ！Jackie 呢方面熟过我。 史提芬京啊， 唔可以咁讲嘅， 劲啊！果然系古海云图嘅主持。 唔系呢单嘢就国际新闻嚟嘅， 博览群书。 唔系 总之就Singtel 系已经出咗嚟澄清咗噶啦， 系啦 呢个情况， 呢、這个唔系真系打通嘅，唔系 OK。咁啊，因为时间差唔多， 咁快嘅， 就下一节再讲啦。送只歌俾。啲喺飛機上嘅人啦， 系啦，希望佢哋平安，我哋有奇蹟出現。 Ennio Morricone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落黑道开工， 喂你啊， 你好，开工开工， 喂，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哦，好啦，翻嚟第三次咧，继续讲翻嗰个空难啦。嗱，头先 未知道系咪空难啊？失踪，失踪。 我觉得空难，我唔信嗰啲咧，死人分经嗰只咧，咩去咗第二度空间啊？百慕达三角嗰啲，嗰度有冇百慕达三角嗰啲嘢？ 嗰度咧，其实嗰个位置咧，系一个非常之繁忙嘅航道嚟噶，无论是讲紧吉隆坡又好，曼谷飞上日本、台湾、飞去北美，都是经过嗰度。 同埋咧，我想补充一样嘢咧，百慕达三角咧呢个真系假嘅，因为已经证实咗咧，不过好多人唔愿意相信嘅。当时啲船同飞机喺度失踪咧，系因为遇上一个叫白色冰雹嘅风暴啊 ，White Squall。Exactly， 以前有套戏叫 White Squall 咧，就系嗰架船，一个学院啊，海上学院去到遇到呢个风暴，全船嘅人都跌晒落海噶嘛，吓、咁就系呢一样嘢。 所以唔好太多神秘主义， 唔好太多神秘主义。 我哋从现实嘅情况去 睇翻啦。嗱，通常你撞机。越嗱，而家就话怀疑系一个跌咗落海啦。咁 但系成架跌咯，如果而家 如果佢跌咗落海，成架跌就会。 成个壳完整喺海底啦， 唔会有任何嘅嘢浮咗上嚟啦。但系问题，如果你成架跌咗落海，冇嘢浮上嚟，咁你架飞机咧有几样嘢嘅？首先有两个嗰啲叫做位置显示器咧，locator 啦，另外有个黑盒啦，locator 咧系有同黑盒都有电池噶嘛， 系 咁啊，因为咗安全咧，佢就摆咗喺飞机尾嘅， 可以用一年嘅个电池， 50日啦，我听翻嚟就 一年 locator 三条七系一年， 就唔知24至30个钟头可以发 okay, 就可以发 信号上去嘅， okay, 黑盒咧又有啲人50日啦，我听翻嚟就咁就可以发信号啦，都系 系 咁啊，为咗佢安全咧，通常摆机尾，因为机尾冇咁易炸啊嘛。 其实佢 exactly 嗰个位咧就系、是、我哋机交行内所谓叫做 tail 嗰个叫做 tail。那個叫做tail 下面嗰個接駁位喺嗰度嘅。 咁但係問題呢，而家你又揾唔到，即係又冇晒任何訊息啦，自己又話失蹤㗎嘛，即係冇任何嘅信號係可以發上到去衛星啦，唔知去咗邊啦，只有一樣嘢嘅啫，就係話嗱，你冇可能好似啲友仔打飛機咁講話中共搵支飛彈射過去，喂黐線嘅。大家有睇 Enemy of the State 全世界都天眼，冇可能大陸射支飛彈冇人知㗎嘛，呢個第一啦。第二，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就係炸彈襲擊，但個炸彈好一定你係有內鬼做嘅，如果唔係你上唔到機，因為個炸彈一定要好大嘅份量同埋好精密。點解呢？你兩樣嘢嘅啫，兩個位，一係就機尾，唔係機尾一個位，因為佢要炸到你唔可以有黑盒。同埋个 locator 可以发到信号，冇痕迹留低， 系 机尾一个， 系 第二最典型嘅空袭咧，一定喺机翼度炸噶嘛， 机中间啦、 个油仓喺嗰度啊， 系啊， 咁你一定系有内鬼你先做到噶嘛， 我又唔系咁睇， 唔系点咧，就系我就觉得 嗱，而家有一样嘢 机师做嘅， 而家有一样嘢好奇怪咧，你讲起黑盒咧，有冇发觉三日以嚟咧，事发到今头搭尾三日以嚟咧？冇任何一个外媒系去讲话，而家搜救队入边咧，除咗去定即系要去揾只机嘅位置的时候咧， 揾黑盒 系揾黑盒，除咗一个新加坡，新加坡武装部队佢出咗部 C-130 运输机，个目的，因为佢新加坡武装部队佢而家成大队人去咗嘅，但系佢第一时间出嘅是出部 C-130 运输机，嗰、那个目的佢系去揾黑盒嘅。佢讲到明㗎喇，新加坡政府嗰方面 讲到明，但系三日以嚟未有任何外媒，未有任何国家去讲过。 啱啱啊，补充啦，七点几嘅时候 CNN 报咧，南中国海发现嗰啲油污咧，其实系嗰啲叫 bunker oil 啊，战壕嗰啲油嚟。 系啦，即系嗰啲唔使理嚟， 唔系飞机油嚟嘅，已经排除咗。 与飞机无关啦， 与飞机无关。 OK， 咁你、啊、你问题系你如果个黑盒定到位，其实个黑盒系几坚固噶？你唔使太过担心， 其实应该叫橙盒啊，橙色噶嘛， 橙色噶嘛，特登系橙色嘅。照正常嚟讲，你系追个黑盒信号嚟到去揾，但三日以嚟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同外媒话去系去揾，透过揾黑盒嚟到去路 K 嗰个。个尸骸个位，个只机嘅残骸位置， 同埋系有埋录音添嘅，有个 copy recorder 喺入边嘅， 喺埋。总之所有关于飞行嘅 data， 据闻咧，嗱，我今朝听翻嚟啊，据闻啊，其实飞机想掉头噶， 未有任何证实。 今朝听翻嚟系 系啦，呢个未有任何证实。 飞机想掉头啊？ 但其实有冇谂过呢个可能系为咗配合 Transformer 4嘅一个宣传运动？ 二百几人，我 哋答你。真系答你唔到喎呢一个，同嗱同埋有一样，同埋咧，一年嘅电池，仲有咧，有一样嘢好怪嘅，成个拯救行动，有冇发觉零零舍舍有一个国家嘅军队咧，严格嚟讲系唔关事嘅成单嘢，点解佢会冲咗去嘅咧？ 系。我一早已经讲啦，我都已经同我老婆讲啦。我话前唔前嗰阵时啊，高铁跌咗落去，嗱车走出嚟救， 毁尸灭迹， 毁尸灭迹啊！前唔前啊？我第一件事同我老婆讲噶。 嗱，因为咧，而家涉及即系叫帮手出兵去拯救咧，最主要系东盟成员国入边啦，马来西亚自己啦，因为只机系佢噶嘛。新加坡其实喺东盟入边嗰个军事实力最强嗰个咧就系新加坡。 嗯， 咁佢出手咧。是绝对正常的。 嗯。 泰国因为亦都在那个位置其实叫泰国湾。 嗯。 那里他出手亦都是应该的。越南军队亦都有出啦，是不是？菲律宾勉勉强强叫东盟成员国帮埋手，冇乜问题啊。 好有趣，今次是几个可能是领导争议的国家都一起出兵。 是啦。 哎，我索罗 B。 是啦。 入威之前就嗌、 nice ， 喂，唔系，其实系算唔算一种叫做宣示主权嘅活动？好似 有 上一次永丰号咧， 系 闯过呢、這个日本嘅军队嘅包抄啊，咁、样跟住上到去呢、這个尖角列岛 啊，唔系永丰号，启丰号， 启丰号系尖角列岛咁样然之后日本嘅相关嘅执法人员要上去执法。宣示主权 系呢、這个呢、這个好难嘅。如果 反而，我觉得呢个系一啲小动作嘅。 如果其实如果你睇翻真即系根据好多嘅资料嚟讲咧，尤其是咧，冯永业曾经讲过话呢个网站系即系 just a interest group 嘅，而今次好多传媒都引用嘅叫 flyradar24.com 咧，个资料显示咧，其实嗰个范围的而且确系越南领海嚟嘅。 系。 咁呢一样嘢系冇交代。 同埋呢个，同埋呢个要你睇埋佢早几日前有个小动作噶嘛，就系有人话台湾收到个报告话会有恐袭喺北京，但点解会同台湾讲咧？ 系啦， 呢个有一个问题。 呢个有一个问题。 佢早几日前呢个唔系事后啦，系早几日前已经讲咗噶，俾咗个事先张扬你噶啦，已经系。 但系佢都系今日先爆翻出嚟啫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话。美国亦都派咗两艘军舰去啊， 有埋个战机，唔系有埋个侦察机。 美国出兵咧，就其实亦都讲得过去嘅。点解咧？因为嗰架系波音嚟噶嘛。 同埋佢系从 美国做噶嘛。 佢亦都因为假护照嘅问题，系从呢个反恐嗰度入啊嘛。 呢个都系啦，但系 好紧要嘅。 呢个你我当呢、這个即系学左交华时界呢啲不公，就扮晒世界警察不公义。系啦。你始终系即系佢系波音美国做嘅，你美国本身佢可能喺一定程度上，佢美军其实除咗提供个佢系个拯救支援之外咧，佢希望同时间系提供一定相当嘅技术支援。 嗯， 呢、這个嘢都讲得过去，但个问题系150个中国游客、中国籍乘客喺机上边，代唔代表住你中解放军可以出兵咧？我唔认为嘅。等于有一样嘢，如果150个唔系中国， 是呢个叫做啊埃塞俄比亚嘅，唔系或者法国啦，唔好讲咁 QK， 讲法国，法国出兵。合唔合理先？都系唔合理嘅。 其中一样嘢， 因为太离太远。 唔系，其中一样嘢唔合理咧，就系点解有个叫中国烈士旅嘅组织承认责任之余，系寄咗封信俾温文超咧？ 我解阵间解话先，我一 啲都唔合理噶。 嗱，我解埋落去先，跟住仲有一样嘢好玩。喺今朝早，中国嘅军方咧系宣布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协议咧，系。作是主导整个拯救行动，但是在下午国防这个内政部长，我看回个名字，他们的名字实在太古怪，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已经出来澄清没有这样的事，一巴打下去共产党，最 QK 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要派兵过去協助拯救之余，仲要咁样放声气话佢去主导整个嘅拯救行动，然之后就去到阿新比你啱啱讲啦。 温文超收到 温文超嘅温文超 烈士女， 烈士女温文超唔系 key point， 最大嘅 key point 系 烈士女点解佢唔系你话嗰个系疆独组织，点解会有中国呢个字啊？ 唔紧要，呢个都小事，我秒杀你。新疆同马来西亚。都是伊斯兰的弟兄， 唔系咁，呢个会有中国烈士女啊？ 解释咗啦，你明唔明啊？ 我唔明， 因为有个宗教嘅问题啊，佢系支持呢、這个东特嗰边噶，因为始终有个伊斯兰嗰个宗教上面嗰种 最基本一样嘢。我再讲多次嗰句说话，东土耳其同马来西亚都是伊斯兰里面的弟兄， 嗯、 意思就即系咩咧？唔会喐自己人， 嗯、 我点打圣战，我点去砌都好，我唔会借自己人嘅生命去过桥，系咁多。 嗯， 唔系同埋啊，头先啊 ，Jackie 佢其实带出个问题，就系、是、一开波煞有介事，好主动积极咧派佢嘅军事力量去拯救嗰个系新加坡嘅， 系 而新加坡啊李显龙咧系其实系对于啊习近平系几友善嘅，因为咧对上一次咧即系。而跟住系咪假设，如果当时新加坡拯救咗之后咧，点解个黑客个黑盒啊追踪唔到，可能会有系咪揾啲嘅仪器或者咩就将个 干扰咗？ 咁另如果嗱又带出个阴谋论，点解新加坡需要咁样做咧？咁我头先都讲咗系阿李显龙系都几系对阿习近平几抛眉弄眼啦。 系啊， 咁对上一次事件咧，向阿习近平表忠系几时咧？之前阿康师傅案，咁阿康师傅个仔叫做滨州啊，唔系周斌，周斌据传咧初头系去咗 L A 嘅，咁样但系后尾咧。出嚟嘅消息咧，佢喺新加坡机场俾新加坡嘅執法人员控制个活动，然后等大陆嘅国安踏佢翻去北京。就系、是、送个人 质。呢个系一个传闻啦，不过即系我都觉得远咗少少啦。最主要其实可能有一个嘅考虑咧，在于就系话新加坡知道咧马来西亚嘅军队咧都系好垃圾。即係所謂呢個歷史上面嘅兄弟呢，係我幫咗你先咁啦。 我 調 翻兩個問題，想問翻你頭先個問題，即係而家有美國佬插手，咁點解共匪可以咁大膽話佢延差成個行動？ 倒不如會唔會調翻轉講咧？ 點解會咁 咧？會唔會調翻轉個角度咧？唔係大膽，係身有屎。 都係大膽㗎，你身有屎先咁大膽嘅。 喂，問題係身有屎就驚咩？驚出屎啊嘛，大哥啊！ 同埋都 硬㗎啦。 唔係，同埋到時係驚咧。当到时系美国佬行先攞到有啲证据有啲痛脚嗰阵时，可能又要买到一万几千亿美国国库债券嚟，做阿猫费 嘅。我今朝先同新华讲，我话一定美国佬揾到有所有证据嘅，但系问题佢一定唔会公布，亦都一定会包庇大陆。 但系咧，嗱，而家有一样嘢咧，你讲个时间咧，从事发。 唔会制裁佢，一定包庇大陆噶。 佢事发当嗰日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悬案咧，就系、是、半夜点零两点唔见咗只机。 系。 O K， 寻日嘅苹果日报咧有报过出嚟，只机原本咧会喺大约凌晨三点至四点左右会进入香港嘅叫飞行情报区，而讲紧 香港嘅民航处控制塔呢係曾经尝试过喺嗰段时间呢 call 过嗰隻机冇反应。而即係讲緊大约我算到最尽啦，放到最，唔係应该话放到最松，凌晨四点。 嗯。 你冇消息，点你民航处有冇去 chase back 返去返去返胡志明。 嗯。 即是事发地点嗰头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我哋叫 FIR 啦，甚至乎追返去吉隆坡，然之后追返去马航，了解返隻机到底系咩事呢。 嗯。 要去了解呢，唔一定系话了解隻机系咪出咗事嘅。系可能了解下、啊、会唔会隻机臨時佢 改 咗航道。嗯、因为其实呢，如果由东南亚飞入去共匪自区呢，系得两条路走嘅啫。一条呢就喺香港上空入。另外一条呢、 嗯 就是在昆明那里入的。 嗯。 会不会突然之间临时改了呢，这一样东西你民航处应该是收了的。如果是收到了回来的话，其实你凌晨四点几大约五点应该要开始放了出街的了。 同埋睇返一开始我哋所讲呢，有人话喺落海呢，咁海嗰度又冇嘢浮起上嚟啦。冇、理由成架机坠落去应该有信号㗎嘛。咁会不会而家公布嗰个所谓坠事地点，疑似坠事地点根本是错的呢？ 唔知嗱，如果佢话事发案发时间咧，大约两点钟左右话咧，其实个位置的而且确差唔多嘅， 差唔多嘅， 系差 都冇啊。 但 系 佢而家唔系，但今日有即时嘅新闻咧，就话马来西亚讲坠事嘅地方嘅油污同架飞机本身之前嗰啲油嗰啲 record 啦，同边桶油嗰啲油嘅质咧系唔同啊，唔系嗰只油嚟嘅。 咁嗰个 confirm 咗，嗰个唔关， 嗰唔关， 嗰唔关事噶啦，已经 出咗噶啦 ，CNN。 咁所以咧就啊，到底好吊诡成件事，但系我仲会觉得吊诡得嚟，到底入边有咩内情系涉及到共产党咧？呢一个系好一个玄机啦。 系咪里边嘅飞机里面嘅饮品系康师傅冰红茶咧？ 应该就唔会咯，我可以 你有冇暗示呢样嘢啊？ 杯红茶。 喂，但系咧，嗱，有一样嘢咧，我又去讲马航咧，好多人讲咧就话哇，马航纪录几好嘅、 啊， 十九年嚟又未乜鬼嘢过，但系马航本身喺呢个阿接哥上台之后，将佢全面国营化之后咧，就越嚟越垃圾、哦。 嗱，其实咧呢单嘢可以财经角度有少少端嘅睇到嘅。嗱，咁今日就今日礼拜一啦， 系啦、 啊， 上个星期五 之后出咗事之后咧，今日先至喺股价上面反映。马航系上市公司嚟嘅，咁同佢联营嘅南方航空今日都股价都显著下跌咗3%啦。马航咧一度跌过18%， 哇！ 美市反弹净系跌4%嘅啫。但系如果留意到咧，即系有啲人提话俾我知咧，留意到咧上个礼拜马航嘅股份咧已经被大量沽空噶啦， 哦， 股价已经跌咗一成噶啦。 上个星期由上个星期几开始啊？ 上个星期一开始，如果我大 注，即系出事前， 出事前啦， 出咗事之前已经 咦 见到股价有反应。 你好阴谋论喎，你哋 唔系我纯粹系睇图啫，我就冇你哋行得咁远。 纯财经分析， 唔系系可能真系佢哋觉得系预测马航嘅未来嘅盈利能力系会有呢个唔同嘅， 系咪？沽空嗰啲友仔屋企都有玩扶机噶， 佢盈利动力系减慢嘅。 同埋你有趣就系佢今日曾经急跌过美市，似乎又弹翻上去，净系跌4%咧，似乎有人去填翻啲沽空盘。 系啊， 咁当然啦，马航有买保险嘅，即系话就算成只机嗱，即系如果从财经角度咧，成只机唔见咗爆咗都好咧，系影响商誉，影响咗个嚟紧可能即系大家订佢。订佢啲机票嘅嗰、那个 个、那个收入 收入啦，咁但系理论上佢损失唔算会好大，即系冇人会系一个譬如同呢个英国石油漏油啊嗰啲，一定冇得相提并论嘅。 但系咧嗱，马航佢呢几年咧连续四年都蚀钱嘅，咁啊今啱啱上个月咧就马来西亚国会啊通过咧就填氹嘅，填氹啊 注资啦， 系啦注资啦，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好古怪、哦，我今日喺苹果度我有写到出嚟，我唔知道有冇关系。啊，机上边咧就其中有三个乘客咧就系、是、马就系、是、一位拿督啊，叫做中文译名咧叫莫哈马南利嘅老婆同两个女。 咩嚟噶？ 就喺嗰隻機上面 哦，嗱，都你唔識㗎啦，好多啊， 我啲咩馬蘭奴啊，咩馬蘭奴定馬蘭利， 阿爸都係拿督啊， 唔識啊，真係。 佢老婆同兩個女都喺嗰班機上面、okay。 而最吊鬼咧就係呢位拿督咧，佢所擁有公司咧就叫做 Model Pedala， 就 M O D A L P E R D A N A 咧，係一間基金公司嚟嘅。但最吊诡是这间基金公司是直属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 哦，即是好像中国的中投一样。 是啦，或者中信泰富。 是啦，即是是啦，没错没错。 喂，好吊诡喎，现在这样越了越。 不是啊，你这样搞法我怕一间收工走出事。 不是印巴裔啊，伊斯兰。 是啦。 喂，不要讲粗口啊， 这样我怕。 没紧要啊，我 LIM 啊，大家自家人啊。 咁而家即係冇喇，唯有係睇下呢幾日發展點啦。 我諗除咗係即係期望係個搜救工作希望盡快有消息之外呢。 搜救工作唔係打捞工作。 即係仲係暂时再叫搜救啦。 大佬。 我 覺得大家面对现实，你都讲咗啲油系冇咁多㗎，你冇可能飞到而家飞緊㗎嘛。 我覺得係仲有一样嘢，大家係大家係一定要留意住呢，係投入去拯救工作拯救行动嘅各个涉事国家嘅任何动作。呢、這个系我觉得系呢件事入面必须要去继续去。 系啊，呢单嘢都要继续留意住啦。因为金融时报呢啱啱我都睇到呢，就今日都就住两个失踪、啊、即系被盗用两个欧洲人护照嘅乘客。 意大利同奥地利。 查咗出嚟啦。就跟踪到呢，就话系嚟自通过泰国芭提雅一间名叫 Grand Horizon 嘅旅行社订机票嘅。咁、那、嗰個女人咧就話佢哋呢兩條友咧係佢老客户嚟嘅，伊朗人嚟嘅，其中一個叫 Ali， 咁想用歐洲人嘅名義咧訂最平嘅聯程機票。 喂， 洪真 啲伊斯蘭人都叫 Ali 嘅定？ 係啊，咁佢最後係用咗泰銖嚟支付咗呢個錢嘅，咁。即係當然啦，即係係咪 Asian facial features 定係究竟係咪 Asian looking man 咧？而家個講法係點咧？馬航嗰邊咧就話佢唔係真係 exactly 係啲咩 Asian looking man 喎。即系究竟系点咧？又要继续留意。 但系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话，根据呢个闭路电视影像记录咧，系 Asian face 喎。咁啊，真系 就快短期会公布呢个影像。 但系如果公布咗真系 Asian face， 就真系话以后冇得食呢个康师傅嘅泡面。 系、 okay？ 啊，咁我哋而家其实要了解到，如果呢单嘢同呢个恐怖袭击有关系。对于真实的政治上面有什么影响，就因为现在开这个两会会议啦。 是啊， 那就是都算是一个尴尬呢，对上一次比较上尴尬的就是即是三中全会前架吉保车在这个毛泽东像面前爆炸啦、嗯、是吧，先有恐怖袭击啦、嗯、那就逼令了即是令加速了习近平有个预谋啊， 是不是 预谋有个之前有个计划呢是要加速成功，就是成立咗呢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啦，系咪先？因为内地就真系呢个亡我哋伟大祖国之心不死，亡我啫，系唔关你哋事，亡我伟大祖国之心不死噶嘛，好多恐怖袭击，咁啊顺势找权成立咗呢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啦。 系 咁，但系国家安全委员会依家净系见到咧。个主席啊，即系我话组长啦，习近平做，跟住两个副手就系呢、这个阿、李克强同埋阿张德江啊嘛，系咪？ 嗯。 咁、 嗯、 但系其他嘅组成方法，例如有冇常委啊，有冇办公厅啊咁样，呢啲嘢啲结构上面嘅嘢就冇 exactly 讲噶嘛。咁可能呢單嘢之后就加速咗安插阿习近平嘅 马仔 入去坐喺啲常委或者成立个办公厅啦。咁嗱之前啦呢、這个节目之前早几日有人讲有人讲。 咩把酒当歌讲啊， 係唔即係有人觉得又唔觉嘅咁样讲，就话常委即系国安委嘅常委会有四个嘅，军方嗰方面嘅代表系范长龙啦，外交系统嗰边嘅代表系杨洁篪啦，就跟住系呢个政法嗰边系统嘅系有呢、這个孟建柱啦，同埋呢个代表习近平嗰边嘅 人就係栗戰書， 中辦主任， 係中辦主任栗戰書，即係用四個常委嘅形式組成呢個國安委啦。咁而我哋成日睇係喂成立呢啲部門日常辦公嘅地方喺邊咧？居民辦公嘅地方就喺中辦嗰度，所以係栗戰書或者可能係丁薛祥，即係中辦個副主任啊，咁就有可能。就做呢、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我想 即系拿习近平拿翻住个国安委个日常个行政个实权 啦。啲敏感消息啊，嗰啲全部自己睇翻晒啦。 唔系，我想问， 我想问下咧，又话有盛传，即系有个风吹得好劲，系话 B 哥入常嘅。 屌，讲正经嘢先啦。 我入常咧，应该 屌你讲正经嘢先啦。喂，屌你讲正经嘢先啦。喂， 正经嘢，正经嘢点啊？ 今日晏昼传咧呢单嘢之后咧，系华强北路有疆毒分子斩人。 呢个 D 一百嘅， 呢个真定假噶？ 呢单嘢似乎 呢个我喺你老友阿 Q 仔嗰度听过嚟 嘅 啫。 Q 仔都呢排都引用咗一啲数啲资讯嘅，包括时空隧道啊，飞机飞咗时空 隧道。Q 仔冇话时空隧道嘛，大佬？屌， 系有啲呢个系啦，啲数 唔系呢个真系有啲惊嘅，即系你咁样，大佬真系唔好翻大学之余咧，我都讲呢啲嘢，即系蔓延到嚟香港都有可能。即系出街真系小心啲啦。 算啦，冇计噶啦。 冇计啊！喂，咪时间差唔多 ，Spooky。 系啦。 喂，咁原本想讲咧，区议会咧，即系嗰单嘢嘅，快讲啦！区议会单嘢，喂， 即系玩得完啦，讲完啦。 唔系，即系 够唔够快？ 区议会嗰单嘢可以召差佬报警去抬走呢、這个吓、白鸽嘅议员同埋啲记者出去嘅话， 而家话咩嘛？打算民事控告警务处嘛？ 系咪？但个问题咧，警务处都话叫咩？维护社会安宁，但系嗰个系私人地方嚟噶嘛？你凭乜嘢维护社会安宁？喂， 同埋你 仲冇呢个条例 嘅、 啊， 同埋你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既然你话维护社会安宁嘅时候，你就要背上一个事实，就系、是、你当时就系嗰个地方系会有一啲人系受到一啲威胁， 唔系个 威胁咪就系威胁中央咯、 啊？唔使噶，公安条例十七 B 二写明，任何人喺公众地方作出喧哗同埋扰乱嘅秩序嘅行为咧，或者利用恐吓性、侮辱性嘅言辞，或者派发或者展示任何有关言辞嘅文稿，意图激使人哋破坏社会安宁，或者上述嘅行为可以导致社会安宁被破坏咧，咁先成立嘅。咁但系嗰个系私人地方，唔系公众地方嚟噶嘛？ 系啊，清晒啲记者添啦，已经。 喂，大佬，你曾伟雄做乜嘢啊？咁样 擦共匪猪之鞋啦，讲完。 喂，其实就即系嗱，根据 呢个浪费警力嘅行动， 唔系你根据最紧要系根据咁嘅走势咧，就系、是、其实你见到咧，可见立法会都系咧，大家投票前报警。 唔系啊， 斗快，唔系，但系咧就有巴打咧就话、啊、好啦，长毛终于揾到个机会报仇啦。 唔系啊， 前后嘅前拉咗真实先。 我成日都话咯，喂，如果边个唔信超嘅，甚至乎主席都可以报警噶。你报咗警之后，喂，咁咪 斗快咯，睇下边个报警先。 咁你仲你成个选举话你系咪有冇补选都冇用啊？ 所以我 选啲代事又去咗做乜嘢啊？ 啱啱我都同阿新比讲就系话，我见到都几诧异，因为今日我仲见到有人系话有。今日开始，大家可以去登记做选民啊！我心谂，你仲登记做选民，冇卵用喎而家。 唔系，都有一句啦，大家睇 House of Cards 啦，嗰条扑街用谂到报警呢一招咧，都系睇个 House of Cards 嘅 Season 2嘅。 哇，要翻去睇 啦，翻去睇下啦， 吓，就咁啦，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